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说到詹姆斯邦德，相信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听众朋友都不会觉得陌生。在电影《007》当中，邦德是英国情报机构军情六处的特工，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很多人都猜测这个勇敢、机智、英俊而潇洒的特工形象在现实生活当中是有原型的，但是至于这个原型是谁却是无人知晓。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就要为大家揭开007原型之谜。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詹姆斯邦德这个形象诞生之后，007系列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对谁是007原型的猜测一直是不置可否。他唯一一次表态是在1962年10月，当时他在《泰晤士报》上撰文声称，詹姆斯邦德是一位真实间谍的传奇版本，那个人也许就是威廉·史蒂芬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位绰号无畏的加拿大人是英国情报机构在整个西半球的最高代表，他还帮助美国人成立了战略情报局。1896年1月23日，威廉·史蒂芬森出生在加拿大的温尼伯湖地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志愿加入了加拿大陆军，此后学会了飞行，并被调到了英国皇家陆军航空队。由于作战英勇，战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做无畏。战争结束之后，史蒂芬森下海经商，由于业务的关系，他在很多国家都结交了很多的朋友，这些人脉资源成为他日后重要的情报来源。1936年4月，史蒂芬森得到了信息，希特勒正在疯狂地扩张军力，并对外掩盖了8亿英镑的军费开支，这严重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将对欧洲乃至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史蒂芬森将这些情报报告给了当时的反对党议员温斯顿·丘吉尔，受到了丘吉尔的高度重视。丘吉尔以这些情报为炮弹，在议会当中炮轰了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二战打响之后，已经出任首相的丘吉尔把史蒂芬森派往了纽约，让他在那里秘密建立并主管英国安全协调局。这个机构实际上就是英国情报机构在西半球的总代理。到战争结束时，英国安全协调局已经成为了负责整个南北美以及加勒比海地区的间谍情报活动的总办事处。史蒂芬森的正式头衔是英国护照控制官员，私下当中他还是丘吉尔首相安排在罗斯福总统身边的私人代表。那么史蒂芬森很快就赢得了罗斯福总统的信任，总统下令美国联邦调查局同英国情报局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后来，联邦调查局给史蒂芬森提供了一台发报机，以便他同伦敦进行直接联系。联邦调查局还协助防止了英国轮船在美国港口遭到破坏。当史蒂芬森需要在美国邮政系统截获某类信件时，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便从邮局给他偷出信件。联邦调查局还把从德国间谍手中夺来的文件转交给英国，而不让军方的情报机关知道，因为后者当时仍然反对同英国人联系。当然，这种合作是双方面的。联邦调查局很快就发现他的英国同行非常善于偷拆别人的信件，而且不留任何痕迹。为此，他的特工人员专门飞到英国去学习这方面的技术。史蒂芬森把他们收集到的大部分情报交给了联邦调查局。双方合作了一年后，英国人给联邦调查局寄送的情报多达10万件。然而，当欧洲战火弥漫的时候，联邦调查局局长 Hoover 以及军界的同行却在忙于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部门之间的争吵让总统感到了厌烦，但罗斯福又无力制止这种吵闹，于是他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情报特务机关，并任命威廉·杜诺万担任情报系统的总头目。而杜诺万和史蒂芬森之间的关系很好，他们彼此信任。英国人很快就对胡佛尔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失望了，他们认为他们所提供的情报没有得到很好的利用，而杜诺万正是英国人所需要的对情报工作内行的人。1941年6月，杜诺万被任命为情报协调官，双方很快就撇开联邦调查局进行了密切的合作。不久，杜诺万又成立了战略情报局，日后发展成为了中情局。史蒂芬森也被认为是中情局的始祖级的前辈。史蒂芬森作为英国情报机构在西半球的最高代表，丘吉尔对他极其信任，让他自己决定把哪些情报传送给美国和加拿大政府。在史蒂芬森的领导下，英国安全协调局成功影响了美国媒体和公众的舆论，许多著名专栏作家纷纷发表亲英反德的文章。虽然为英国做出了诸多重要的贡献，但是史蒂芬森却不拿英国政府一分钱的报酬，他雇佣了数百人，大多数的开支是自掏腰包。在战争期间，史蒂芬森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贡献是在加拿大成立了 X 训练营，这是北美地区第一所培训战时秘密行动人员的学校。在1941至1945年前，约有2000名英美加等国的特工在此接受过培训，其中包括日后的5位中央情报局局长。该校的毕业生活跃在欧洲、非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敌后战场，为盟军取得最终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007小说的作者伊恩·弗莱明也在 X 训练营进修过。007系列之一《金手指》当中有一个抢劫诺克斯堡金库的情节，据说他的灵感就来自史蒂芬森的一个大胆的计划。盟军派遣特工潜入了法属殖民地马提尼克岛，盗取法国傀儡政府储藏在那儿的巨额黄金储备，而这个计划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没有实施。二战结束后，史蒂芬森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双重嘉奖，在自己的祖国也得到了巨大的荣誉。加拿大许多街道以他的名字命名，老家温尼伯还有一家专门研究他的无畏学会。1989年，史蒂芬森在百慕大群岛去世。 电影《007》中的詹姆斯·邦德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很多人都猜测，这个勇敢、机智、英俊、潇洒的特工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但是至于这个原型是谁却无人知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007原型之谜。 如果说史蒂芬森身上体现的是詹姆斯·邦德英勇无畏的一面的话，那么下面这位则体现了邦德风流倜傥的一面。他是养尊处优的富家阔少， 拈花惹草的风流公子，他又是纳粹德国最信任的间谍之一，英国军情五局最成功的双重间谍，他叫做达斯科·波波夫，英国谍报史上最著名的风流间谍。很多专家认为，詹姆斯·邦德周围围绕着那么多漂亮的邦女郎，以及他身上那种令女人无法抵挡的魅力，就取自波波夫这个原型。1912年，波波夫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塞尔维亚家庭，从小是养尊处优，锦衣玉食。1940年，他在好友强尼·杰布森的劝说下加入了纳粹间谍机构，但是他从心底里反感希特勒的政策，于是偷偷与英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取得了联系，表示愿意为英国人服务。经过一番考察后，英国军情五局正式招募了他。在德国人那儿，波波夫的代号是伊万，在军情五局他的代号是侦察兵。波波夫经常往返于伦敦和中立国葡萄牙的里斯本搜集情报，他还发展了另外几个下线，他们的间谍网被称为南斯拉夫小组。一方面，他向德国人提供了大量的基石，也就是由军情五局精心编造，有真有假，无关痛痒的情报，并取得了纳粹的信任。另外一个方面，他将德国发展火箭、德军战略部署以及国内防御等方面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了英国人。英国将军皮特里曾经评价称，波波夫一个人牵制了15个德国步兵师。业余时间，波波夫与一位离婚的法国伯爵夫人保持着亲密关系。1941年7月，德国人派波波夫前往美国建立一个间谍小组，他们交给他一个缩微照片胶卷，上面列出了情报搜集的主要目标，其中一项就是对珍珠港海军基地港口布局、设施以及兵力部署的详细调查。波波夫结合自己发现的种种迹象，判定了日本人很可能会袭击珍珠港。在军情五局的协调下，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弗接见了波波夫。30年之后，波波夫发表了他的战时回忆录，令世人大为震惊，因为他说他事先警告过联邦调查局，日本人打算袭击珍珠港，他也曾经试图亲自把这个情报交给胡弗，不料反而遭到了冷遇。波波夫回忆说，在里斯本，当他准备启程去美国的时候，他从杰布森那里得到了一则有趣的情报。在大西洋的一个孤岛上举行会议时，杰布森谈到他最近去了塔兰托一趟，那里是意大利的一个海军基地，被英国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一次偷袭当中摧毁。日本人要求德国人提供这次空袭的详细情况。德国驻东京的空军参赞巴龙·格罗瑙估计，日本会在6个月内，大概会在1941年的年底，采取类似的突然袭击行动。而波波夫就问杰布森进攻哪里，杰布森回答，日本将袭击美国。 电影《007》中的詹姆斯·邦德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很多人都猜测，这个勇敢、机智、英俊、潇洒的特工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但是至于这个原型是谁却无人知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007原型之谜。 据波波夫说，当时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日本对塔兰托的兴趣，空军参赞所说的突然袭击，杰布森暗示袭击的对象是美国，最后还有珍珠港。波波夫立刻把这个情报报告给了英国情报机关，他们极为重视。罗伯逊上校吩咐波波夫尽快把有关日本的情况传给美国。波波夫在1942年的8月12日抵达了纽约，很快就见到了联邦调查局的高级官员，包括助理局长厄尔·康内利和纽约特工头子伯西·萨姆·福克斯沃斯。波波夫给他们看了德国新的情报缩微技术，他可以用照相的办法把很长的情报缩成一小点， 藏在一般的信件当中。他交给了他们关于珍珠港的问题表，既有缩微舰，也有普通舰。福克斯沃斯对珍珠港的情报持谨慎态度，他说这看起来太详细具体了，时间地点和方式等等一应俱全，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圈套。波波夫后来在纽约的联邦调查局办事处见到了胡佛。波波夫在回忆录当中写道，没有人介绍，没有寒暄，没有礼仪，我走进福克斯沃斯的办公室，胡佛已经坐在写字台的后面。他带着讨厌的神色瞅了波波夫一眼，气得脸都发紫，咆哮着说波波夫是个假间谍。这次会见行动只持续了几分钟，波波夫同联邦调查局的接触变成了一场吵架。其实联邦调查局早就注意到了波波夫的行动，这位特派员已经是纽约社交圈子当中的明星了。他住在华尔道夫大酒店，与著名的女演员约会，在爱达荷州的太阳谷滑雪，在佛罗里达的海滩晒太阳，还在了纽约富人区买下了一套高档住宅。在十几个月的时间当中，波波夫已经欠下了 8.6 万美元的债务。胡佛十分瞧不起这个花花公子，认为波波夫只知道声色犬马，因此对他提供的日本可能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不屑一顾。联邦调查局甚至准备逮捕一位给波波夫送钱的纳粹信使。不久，波波夫发现，联邦调查局竟然在他的曼哈顿公寓当中安装了窃听器。看到美国人的这种态度，英国军情五局十分担心波波夫的真实身份败露，于是命令他撤出美国。波波夫离开了纽约，在珍珠港事变以前再没有回来过。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得手，波波夫的情报得到了验证。回到德国后，波波夫用准备好的借口为自己的失败开脱，他指责德方切断了他的资金来源，使他无法和掌握情报的高层人士接触。而德国人呢，相信了他的解释，又给了他 2.5 万美元。回到伦敦后，军情五局为他提供了几份价值较高的情报，让他交给德国人，使波波夫重新获得了纳粹的信任。1943年的夏天，波波夫将当年招募他成为纳粹间谍的强尼·杰布森策反，使他为英国人服务，代号为艺术家。杰布森此后向英国人提供了大量的情报。二战结束后，波波夫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1974年，他出版回忆录《间谍与反间谍》。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诸位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很多的007影片当中，詹姆斯邦德都展示了高超的潜水本领。多少年来，媒体普遍认为英国皇家海军最著名的蛙人王牌特工莱昂内尔·克莱伯就是007的原型之一。最近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批资料显示，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于1956年乘军舰访英期间，军情六处曾经派克莱伯秘密潜进敌舰侦察，不想他入水之后便神秘失踪。半个世纪以来，克莱伯之死被称为冷战时期最大的悬疑。这批资料的公布再一次把人们的目光带回到了50年前。1956年4月的一天，一名男子找到已从英国皇家海军退役的克莱伯，自称代表英国政府请他执行一项秘密任务，侦查来访的原苏联巡洋舰奥尔中尼启泽号。当时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正率代表团乘坐三艘军舰访问英国，准备在普茨茅斯港与英国首相艾登举行会谈。奥尔中尼启泽号和另外两艘驱逐舰就停泊在该港。克莱伯接受了这个任务，那是一个天气晴朗、非常适合潜水的日子。 克莱伯随着那名男子登上了一艘小船，驶向了普茨茅斯港。下水前，克莱伯的身体状况和装备都很好，但是没想到他下水之后就再也没有上来。1957年的6月，也就是克莱伯失踪了14个月后，一具身穿潜水服的尸体被冲上了英格兰南部的一片海滩。由于长时间在海中浸泡，加上鱼虾的咬食，尸体的脑袋和双手已经不复存在了，很难辨认。验尸官请来克莱伯的前妻和生前女友，但他们都不能确认这是不是克莱伯本人，因为尸体上没有克莱伯特征明显的大脚趾头。最后，验尸官凭借尸体左膝上的一块伤疤认定，这就是克莱伯。克莱伯的昔日战友西德尼·诺里斯也作证说，这块伤疤是二战期间留下的。于是，英国政府将无头尸当作克莱伯匆匆掩埋。此后，很多人都要求政府调查真相，但英国政府不仅千方百计地掩饰，甚至拒绝向克莱伯的前妻提供抚恤金，让这起离奇的案件增添了更多神秘的色彩。克莱伯神秘失踪后，他的间谍生涯和传奇的经历逐步被媒体一一揭开。克莱伯在1909年出生在伦敦的一个穷苦家庭，年轻的时候他靠着给别人打短工糊口。二战爆发后，他加入了英国陆军，1941年跳槽到了皇家海军。第二年，他作为排弹小分队的一员被派往直布罗陀海峡，排除意大利潜水员安放在盟军船底的水下炸弹。最初，他只负责将潜水员摘下的炸弹拆除引信，后来他决定学习潜水。事实证明，克莱伯是个天生的潜水专家，很快就被提升为皇家海军驻意大利北部的总潜水官，排除了利沃诺和威尼斯两个港口的大量水雷。由于身手出众，战友们送给他一个绰号叫巴斯特，这是一位美国著名游泳运动员的名字，意为破坏者。战争期间，克莱伯还荣获过乔治勋章和帝国勋章等多项至高荣誉。1947年退役后，克莱伯继续在民间从事潜水活动。1950年，英国连续出现了两起潜水艇失事事件，他再次被皇家海军召回，攻克难题。 电影《007》中的詹姆斯·邦德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代号007，被授权可以干掉任何妨碍行动的人。很多人都猜测，这个勇敢、机智、英俊、潇洒的特工形象在现实生活中是有原型的，但是至于这个原型是谁却无人知晓。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解开007原型之谜。 除了一身过硬的水下功夫，陆地上的克莱伯同样是光彩照人，一副十足的绅士派头，一身名牌西装，一副眼镜和一根文明棍，这就是他的典型装束，与银幕上的007颇为神似。1958年，克莱伯反法西斯的英雄事迹被搬上了银幕，影片《无声的敌人》就是根据他的故事改编的。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克莱伯之死的各种版本是层出不穷。有人认为克莱伯是被原苏联蛙人干掉的，有人称他在执行任务时被苏军用麻醉枪击昏，再被带到原苏联洗脑后成为了原苏联蛙人的教官，甚至还有人有板有眼说，克莱伯其实早就被原苏联科格勃招降，成为了原苏联的一名间谍，这次只是找到了一个机会叛逃。在原苏联，他已经当上了黑海舰队水下特种行动司令部的指挥官。总之，人们关于007原型的猜测随着电影的继续也在不断继续着。我想总有一天真相终会大白于天下。好了，各位，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宇宙苍生，世界奇观，